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就系容共与清党嘅第二十集啊。咁大家睇下条标题咧，就其实就系讲呢个所谓中央监察委员对呢一个共产党嘅弹劾案咧，结果系草草收场嘅。喺呢个国民党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去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嗰、那个决议啊，就反映咗咧系草草收场。咁上一集我哋就有讲到咧，就话呢个即系中央监察委员咧，即系国民党嘅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慈呢啲人咧，就同呢一个国民党嘅俄国顾问鲍罗廷咧，就曾经大家倾咗两个钟头啊。咁嗰啲对话咧，我哋上次就做咗一啲简单嘅分析。睇完鲍罗廷同呢两位即系国民党嘅忠贞之士啊，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慈。那個對話之後咧，你就知道，即係其實即係俄國共產黨或者第三國際咧，佢喺中國建立呢個中國共產黨，建立呢個第三國際嘅中國支部，個目的係超然若揭嘅啦，係嘛？咁當然啦，當時嘅對話亦都反映咗呢一個鮑羅廷都仍然表現出係為呢個國民黨計，即係希望國民黨可以有得發展、有得壯大，然後可以實現咧呢個所謂國民革命啊！大家共同的目標是一樣的，係嘛？咁至於呢個所謂共產黨在國民黨裏邊嚇嘅黨團的問題等等咧，呢啲大家可以傾嘅咁樣。咁啊，根據成個即係程序咧，你監察委員提出彈劾咧，你就要送到去俾呢個即係國民黨嘅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去討論同埋議決嘅，啊，仲係一個全體委員。即係會嘅會議啊，全體會議啊，咁就喺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開會前兩日咧，即係1924年啊，民國13年嘅8月13日，咁佢就先由呢個中執委嘅政治委員會就舉行第五次會議，係嘛？咁呢個第五次會議咧，其實就係為咗呢個中執委嘅全體會議咧，就做一個預備會議咁解嘅啫。大家先由政治委員會裏面大家有共識啦，咁然後再拎到去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去討論啊，咁就解決呢個所謂國民黨內共產分子糾紛一事啊。即係嗰個講法就係咁嘅。咁當日出席呢一個政治委員會會議咧。嘅委員咧，即係政治委員啦。呢個政治委員就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嘅委員啊。咁都係啲巨頭嚟嘅，包括胡漢民啦、啊汪精衛啦、廖仲海啦、瞿秋白、伍潮書啊。瞿秋白咧就係代表共產黨呢邊嘅啊。咁啊，顧問鮑羅廷就列席啊。咁經過一番討論之後咧，就作成一個原則性嘅決議。咁我哋上文都有提及呢一點噶啦，就係咧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嘅議案，本會主張設聯絡部以解糾紛。呢個設聯絡部嘅辦法就由本會決定。舉代表一人，第三國際代表一人，中國共產黨代表一人，就協同商議，商議後就報告本會，呈準總理，然後派出代表赴全體會議陳述。咁咧，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咧就係喺兩日後嚇，即係呢個政治委員會兩日後就舉行，就係8月15日開幕，19日咧就開始討論呢個監察委員對共產分子提案彈劾嘅問題。咁當日到會嘅呢啲所謂國民黨嘅中央執行委員咧，就全部都係啲即係位居要津嘅人啦，即係到嘅人都非常之多嘅。當然主要嘅人物包括共產黨 國民黨啊，咁全部都幾乎係出席嘅，總共有12個人啊嚟出席呢個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係嘛？另外仲有啲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委員，係嘛？咁呢個中執委嘅即係委員咧，就包括呢個李烈軍啦、周老啦、陳振啦、黃發勤啦、胡漢民啦、柏文偉啦、於樹德啦、譚平山啦、等人啊。咁仲有啲候補委員啦，候補委員就係瞿秋白都係候補委員嚟嘅嚇。咁廖仲海咧就做主席啊。咁原提案人呢個監察委員張繼、謝慈都有份出席咧，就去説明嗰個提案嘅本意啊。咁會議開始之後咧，就由呢個廖仲海徵得與會人員嘅同意，就決定將其他同監察委員彈劾案相同同埋有聯帶關係嗰啲提案咧，就並埋一齊嚟討論。咁呢啲咁嘅提案係包括咩咧？包括各個地方黨部嗰啲人去投訴呢啲共產黨嘅嗰啲檢舉信啊等等啊，包括啲知識青年黨部嗰啲檢舉函啊等等，即係所有對呢個共產黨嘅嗰啲投訴啊，話佢哋即係把持選舉啊，或者即係違反呢個國民黨嘅政綱啊等等呢啲，舉曬啲事實出嚟，咁有好多嗰啲所謂請願案啊，甚至乎係檢舉函咁啊，合並同呢一個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慈彈劾共產黨嘅提案咧，就一齊討論嘅啊，咁就咁樣決定嘅。咁喺會裏邊咧，就個個就即係都有發言啦。張繼嗰啲就梗係要講明成個即係案由啦，點解我要提呢個彈劾共產黨呢個提案？點解要提咧？咁樣嗱，張繼嗰個講法咧，其實都值得我哋大家即係睇下嘅。咁佢就話咧，啊，佢好即係調分理式咁樣，將呢個彈劾書嗰個本子啊，即係究竟主要嘅目的係咩咧？同埋佢個人嘅意見，咁啊講咗幾點嘅嗱，呢啲全部都係喺當日呢個會議記錄啊，即係而家即係呢啲原始文件嚟嘅，就係、是、呢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啊，即係喺呢個1924年8月15日啊，召開嘅呢一個全體會議裏邊嘅會議記錄嚟嘅啊。咁呢個我以下要講嘅咧，就係嗰個記錄會議記錄嘅摘要嚟嘅，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喺國民黨嘅黨史會裏邊咧，係揾到呢啲咁嘅原始資料嘅啊。咁張繼就首先發言啦，咁佢就講話點解我哋會有呢個咁嘅彈劾案咧？點解要彈劾呢啲即係共產黨啊喺呢個國民黨裏邊嘅呢啲人咧？咁啊提出幾個要點。第一，共產派啊在黨中為黨團活動之事實及其刊物。第一就先講呢一啲所謂跨黨分子呢啲共黨分子喺國民黨裏邊有黨團活動嗰個事實。同埋佢哋啲相關嘅刊物，咁呢個就係我哋上一集提到嘅嗰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嘅團刊，係嘛？同埋社會主義青年團嗰個相關嘅決議，係嘛？第二咧就係海內外黨人與共產派分子衝突之真相，無論喺海外或者喺即係國內，都有一啲國民黨人同共產派分子。即係有衝突嘅，而呢啲所謂共產派分子係指已經係國民黨黨員嘅共產黨人啊。咁佢講個真相。第三咧就係共產派分子加入本黨之始，原以信義為指揮，現在發生糾紛，應負其責。第三點就係提到呢啲共產派分子加入國民黨開始嘅時候，喂，大家都係講個信義嚟嘅，係嘛？而家發生糾紛啦，咁佢哋就要負嗰個責任。第四點咧就係講第三國際共產黨是否適宜於中國社會情形啊？咁呢個又係一個即係佢哋提出質疑嘅啊！而家你聯俄用共啊嘛，咁你又同第三國際友好啊嘛，咁究竟第三國際共產黨係咪適宜於中國社會咧？嗱，呢個有個問題啦。第五點咧就係革命黨人應有自尊精神，以俄為自由則可，以俄為宗旨則不可。即係你可以當呢個俄國人係朋友，係咪？但係以俄為師或者以俄國嗰個宗旨為宗旨咧，就不可。第六點咧就係黨人應尊重情感，為共患難之要件。啊，呢個就係大家係同志， 系嘛？你要尊重情感，咁你先至可以共患难啊嘛，系咪？第七点，最后办法，主张实际的协同工作，名义上跨党图争图资纷扰，应置于以上各点，以分立为要。即系张继提出呢个提案，跟住佢作出一个说明。呢、这个说明总共有七点，嗱，呢个就喺个会议记录里边有嘅。第七点就系话咧，最后嘅办法系咩呢？即系话呢个实际嘅协同工作，大家个合作咧，要重视嗰个实际嘅协同啊，即系协作啊，否则嘅话咧，你就会增加好多纷扰，系嘛？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张继喺呢个中执委嘅全体会议里边咧嗰个发言嘅。另外咧就作為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嘅呢一個徐秋白咧，即係共產黨人啦、共產派啦呢個，咁佢就去答辯。嗱，佢呢個答辯係用毛筆寫嘅，呢個就係徐秋白對三個監察委員彈劾案之答辯詞，就喺呢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藏有呢一個毛筆嘅原件。佢咧就係代表共產黨嚟答辯啦。咁首先佢就從主義嘅性質啊，講明馬克思主義同三民主義究竟有冇合作嘅可能咧咁。第二咧就從組織上，國民黨係咪有容納共產派合作嘅必要咧？最後咧就對呢一個張繼等人嗰個彈劾案咧，就作出答辯，就係咁嘅，就都好有條理，用毛筆寫嘅一個答辯詞啊。我哋睇翻呢啲咧，即係其實當時嘅國民黨啦嚇，雖然即係喺一個咁艱難嘅時期啦，改組之後嘅國民黨，咁佢哋都係有個民主精神、民主程序喺度嘅。你睇下個開會係嘛嗰個過程啊，同埋個開會嘅程序，你都知道其實孫中山係好重視呢啲所謂點樣開會嘅。所以佢喺革命成功之後就已經寫咗本書叫《民權初步》。《民權初步》咧，呢本係咩書呢？就是其實一本小書嚟嘅，我曾經將呢本書裏面嘅內容咧整理咗之後，就出咗一個現行會議規範。好多年前教書嘅時候咧，即係組織學生會啦，我哋輔導啲同學組織學生會嘅時候咧，我就一定會同啲學生會嘅幹事上一堂現行會議規範，根據學生會嘅會章，再結合究竟點樣開會先啱咧，係咪？咁先教啲即係年青人點樣開會，你識開會係嘛？你先知道乜嘢叫民主啊嘛！開會你要尊重別人嘅發言係嘛？又要最後大家拗咗好耐都好咧，到最後就要付諸表決，表決咗之後大家就要服從嗰個表決噶啦嘛，係嘛？咁呢個就係孫中山寫嘅《民權初步》啊，所以你睇到國民黨開會咧，其實佢都有一定嘅程序嘅，即係用我哋而家話咧，即係喺香港立法會就叫 rules and procedure 咁啊。其實全世界都有個通例嘅，咁啊即係度度都唔同可能係嘛，咁但係咧個精神係一樣嘅啊。好，我哋休息一陣先。